我承受。

散的人的天意，我却是全部你的游戏。 飘来飘去，都是为你。 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我一路上有你同一点也愿意，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还不相信你的衣服鞋子都还在我家里，我的忠贞你要带到哪里？我已经不能够再去疼爱你，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回忆又塞不进抽屉或箱子里，没有谁还能去哪里？都是你，没有我你怎么会活你的人生？原谅你，如果原谅是一种证明，都是你曾偷看过去的甜蜜，原谅你，或许你在最后还是事情我可以帮你，回忆又塞不进抽屉或箱子里，没有想你还能去哪里？都是你，没有我你怎么会活你的人生？原谅我终证明都是你，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氏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来关注正时段的新闻整点听。九日，同时搭载吉林一号、灵巧视频零三星、吉林试验一号和凯顿一号三星的快舟一号假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发射成功，这是快舟火箭的商业第一单，开启我国商业航天新时代。国务院近日印发《13/5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到2020年，争取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比2015年提高一岁，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8%左右。国务院医改办等九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规定在公立的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即药品从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农业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全国奶业发展规划》，

天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总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扎，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只爱不喜欢，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

之外知道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而我，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我忘了寒冬，忘了恩怨，任爱情麻木不羁的脸。 永远背叛永远，来一次背叛双眼，爱到深渊无法不改变。 我天天相信你的欺骗，再不让我有对你去恨。

说缠绵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寂寞地，远去的晚宴，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飘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里，是苦苦吟唱的心事。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机会结束，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们，做爱情的恋爱，看青春的流逝。 说那古今大发的梦，起落过天天的天气，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那古今大发的梦，那古今大发的梦，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此时此刻你就在我心底，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把古今大发的梦。这雨你还是天晴，感觉这样我和你的靠近，到底多远才算是距离，我们明明是明天在一起。